出现有你的画面，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，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，愿你体会，以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醉，是泪我是笑颜，全是为你斩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怎样锁住你有你的视线，但愿我是你唯一的焦点，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，愿你体会，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醉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

心痛，你不会知道。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知道。 The pyramids around the night, watch the sunrise from the tropic eye. Just remember, darling, otherwise you belong to me. See the marketplace in Golden Gate.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听若有情。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14号，星期二，农历2月17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度。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5度。廊坊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6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6度。晋宁天津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6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三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日常生活当中，适合的话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白萝卜，萝卜有很好的利尿作用，而且它所含的纤维素也可以促进排便，利于减肥。如果想利用萝卜来排毒，最适合的是生吃，建议你啊可以打成汁或者凉拌、腌渍等这样的方式来食用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厨艺很好的话，应该能把白萝卜做得很好吃。美味健康的食物要列入你的家庭菜单哦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守护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。就算是不再能相信的人，还有魂梦前的身影。

有一天，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。